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星期母亲节，我哋有啲咩特别嘅主题呢？就系、是、讲我哋嘅慈母 啊嘛，慈母就代表住慈爱嘅母亲大人，我喺度祝福我嘅慈母母亲节快乐。 今个礼拜系讲慈铁啊， 佢嘅意思系话一定会叫埋我哋嘅慈母，星期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准时听，由赵善恩、李慧贤、周家俊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咪就系咁咯，懒醒， 咁都兜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虽然他们只有两个人，但音乐的创意可以说非常之无限。二人组 21 Pilots。至今咧，佢哋嘅流行作品一首接一首啊，花款都可以话系非常之多啊！呢一个礼拜我哋 Hong Kong Top 10嘅推介 ，21 Pilots 嘅新歌 Shine Awa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5月6日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啦， 冇错。做乜嘢呢？你又做乜笑呢？我见你今日好 firm 啊嘛，咁我咪唔串你咯。我见你每日之前都好唔 firm， 咁我先串下你啫。 系啊，突然之间有一日你唔串我，我觉得好唔惯。 对唔住啦， 被认同啊！突然之间， 点解今日唔串你呢？系因为今日我觉得系 deserve 俾你串翻我嘅。因为点解咁讲呢？因为琴日我同阿波成去咗一个嘅发布会啦，咁样一个新歌手嘅发布会，咁啊席间咧系。見到好多行內嘅朋友咁樣，咁咧，但係我自從發現係戴住口罩出街之後咧，認人係真係我一個最大最難突破嘅關口嚟嘅，即係事關咧，因為琴日我哋去嗰個發布會嗰位歌手咧，佢本身係一對孖妹嚟噶嘛，我冇記錯嘛，係嘛？其實都講得啦，係啦，講得噶啦。張曼芝同埋呢個張曼莎 就係佢妹妹， 係佢妹妹就係張曼莎。咁然後咧。去到個場地樓下嘅時候呢，咁我見到張曼莎就主動同阿波成傾偈啦。咁事後我問，係咪阿張曼芝呀？呢個就係咁樣。 系 系， 我记得记得 啦。咁跟住，然后波成又唔系呢个佢阿妹嚟， 呢个阿妹嚟嘅，系所以佢哋真系好似样。 系啦，咁好彩嗰一下，我冇好主动咁样，系咪？嗨， 恭喜你， 恭喜你啊！咁样，如果唔系就真系好尴尬啦，咁样。咁当然啦，事后我哋去到个场地又会见到唔同嘅朋友啦。我最离谱系除咗妈妹认错咧，基本上戴住口罩上到去咧，系好多人都认错嘅，包括咗呢个袁礼林同埋廖子瑜，我都调转咗嚟。 佢哋曾经有段时间系睇一啲唔同嘅，譬如杂志封面啊，等啲相都有被捞乱过嘅。 系，冇错。所以我又问波成，呢个系阿廖子瑜嗬？唔系啊，呢个袁礼林。 佢不断好似咧走不同咁样啊，玩一个游戏咁喺社交场合嗰度。 系啊，咁呢个系啊，我觉得下次波城都系唔好带我出去，托你鸿福我先有得出下街，但系真系冇啦。 但你本身即系因为可能琴日场又即系灯光稍微暗少少，会加强咗嗰一个容易认错人嘅状态啦。 系， 如果平时日光日白咁样，有阵时譬如喺电台见到又好，或者点。你见到嗰啲人，你系戴住口罩，系咪都已经仍已经系差嘅咧？ 嗱，我嗰个差嘅程度系喺我哋未戴口罩过活之前咧，小弟都喺一啲电视台度工作过一段短短嘅时间。咁嗰阵时我系会问啲同事啊，呢个系咪就系边一个女 artist 啊？咁然后我又系将嗰啲女 artist 搞 捞乱晒， 捞乱晒佢话点会呢个点会系佢啊大佬啊，完全唔同样。我唔系啊，有啲似啊都。咁样咯，咁所以我其实不嬲咧，认人方面都系好差嘅。波城，你系咪一个认人叻？即系嗱，我讲下我先，我嗰种认人差咧，系我见到一个人嘅样咧，我同佢个名系 relate 唔到埋一齐嗰啲嚟噶。你明唔明嗰个惨啊？即系我见到佢个样，我知道佢做过啲乜嘢，但系我会谂唔到嗰个名咯。 系即系，譬如你见到我咁样，假设我哋系即系之前某啲场合净系见过面嘅啫。然后我哋再相遇，你会认得啊呢、这个人高高大大咁样四眼仔肥肥地咁样，我认得佢嘅，我见过佢， 系啊， 我完全联想唔到佢个名系乜嘢。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系啦，或者系我要做嗰啲咧，即系如果你有十个样同十个名俾我连线嗰啲咧，咁我有机会会连错嘅。系啊，真系有机会连错噶。咁所以呢方面我系好差，所以我都系靠你咯。呢啲嗰啲场合你唔好再带我去啦。 咁喺社交场合都麻烦， 系啊， 即系你总有机会会见到。就算你唔系即系做嘢方面啦，你唔系做嘢，你有时总会有啲朋友见过一次啲 friend on friend 嗰啲咧，跟突然之间另一个场合再见到嘅话，对方可能认得你啊。你唔認得佢就尷尬喎。 呢、這個係 always 出現嘅，我咪永遠用嗰招咯，即係去到一啲見到好多唔同朋友仔嘅時候，我就話：喂，好耐冇見，點呢排搞緊咩先？ 係 咁樣咯。喂，我哋上次係幾時見話？啊啊系啊，嗰、啊、次咁佢通常会主动同你讲翻几时见噶嘛，咁你就要凭你呢啲猜猜画画嘅过程当中，你去推算翻啊呢个人系咩人咧咁样，系、啊、喂，好耐冇见啦，真系。 然后你如果见到奔神，你听到头先嗰啲对话内容，嗰啲套路，你就知道佢系处于一个唔认得你嘅状态啦。 唔系，同埋都讲一样嘢，就系如果以后有任何朋友仔见到我 系。 如果我真系讲唔出你个名字，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咯。因为我真系好差嘅呢方面，你有冇呢个困难先？ 我见到样子我会大，我同你有啲相近嘅，我未必即刻噏得出佢个名嘅有阵时。咁但系我会记得喺咩地方见过佢，会噏得出。 系 系啦，即系哪怕系我喺上次一个朋友生日聚会见过佢啊，又或者呢一个人系喺一啲平面广告见过咁样，我会噏得出呢啲嘅。对，因为我系纯粹记性差，对于人名我系唔叻嘅。 O、okay. K， 但系我对于影像嘅记忆系比较强少少，所以望翻只要清清楚楚见到。嘅話就 OK 嘅， 所以我咪覺得你叻咯。你去到嗰啲位嘅時候，就個個你都打到招呼，傾到偈咯。我就好似嗰、那個借屍驗毒男咁啊，知唔知咩借屍驗毒男？ 年十八 係啊，母校舞會站著如流羅咁啊。咁但係咧，講呢個關於媽妹的故事咧，我有一個再誇張啲，比我更加誇張嘅。 你唔係你自己啦， 唔係我本人，就係我朋友嚟嘅。咁話說咧。我有一个朋友，曾几何时咧，就同一对妈妹 就好熟络，咁佢就鍾意咗其中两姊妹其中一个啦，咁样咁我哋都会有时交流下心啊，我话啊都几好，但系你其实两个姊妹会唔会好似㗎咁样，咁跟住然后佢话我唔会，阿妹系咁㗎嘛，家姐系咁㗎嘛，两个人截然不同嘅，都唔系即系你见得多你就会慢慢认得㗎啦，其实佢哋啲性格完全唔同嘅，系个样似嘅啫，咁样啦。咁以我所知嗰个朋友都鍾意咗我唔记得系家姐定阿妹咁样啦，咁我当阿妹先啦，可能鍾意咗个阿妹咁样，咁然后呢佢有一段时间就成日约阿妹出去食饭，咁大家好似即嗰个沟通都几好几开心，咁每次佢返嚟我哋又即会八卦下啦，点呀呢排你又出去食饭喎同人哋，咁个进度都几良好啦，咁样佢话系啊，都我觉得我哋都几夹咁样，即系我同个阿妹都几夹几啱倾啊，其实我都真系觉得呢个女仔几好咁样， 有得发展啊， 系啦，咁啊，即系作为佢朋友，我戥佢啊，真系都几开心，即系揾到一个即系自己喜欢嘅女仔咁样。咁然后隔咗几个月时间，咁我哋又走去八卦问啦，点啊呢排 一齐咗未啊？ 一齐咗未啊？呢啲啦，一齐咗未啊？咩进度啊？仲有冇出去食下饭啊？咁样，跟住佢话，原来我一路搞错咗啊！我同你出去食饭嗰个系家姐嚟噶，唔系阿妹嚟噶。咁跟住我就开始嗰个脑开始混乱，咁你中意系家姐啊，定系阿妹 咧？ 因为佢之前信誓旦旦咁同我讲佢鍾意都系阿 妹，觉得阿妹性格好嘛。 係啦。咁然后但佢又话原来同佢出街食饭嗰个系家姐。即係我唔知道到底佢系喺食饭同阿家姐食饭个过程觉得家姐好好啊，定系佢之前前设咗已经系鍾意阿妹，咁以为出去同佢食饭嗰个系阿妹，但其实系家姐。咁我就好混乱啦。 好混乱喎。 但我又唔好意思问呢个问题。咁我就不了了之，就冇再问呢个故，即系呢个故仔就咁完咗。但我 觉得即系冇再发展落去啦。 冇啦冇啦冇啦。 咁但系、 即系可能都有，佢都自己可能都有啲尴尬啦，我唔知啦。可能会有少少觉得啊，都好似认错咗，好似唔知点咁样。咁可能佢自己都想搞清楚啲先咯。咁后屘就不了了之咗咯。 哦，因为我喺度谂，因为冇答案啦、但我心里面会觉得，咁其实如果你唔揭股，你一路鍾意嗰个究竟係所谓家姐定细妹嘅话，咁你 keep 住同一个人，只要你鍾意佢本人嗰个性格嘅话，即家姐细妹其实唔系重点啊，只不过系一个 name 嚟嘅啫。咁如果 你鍾意个人啊嘛， 系啦，咁如果个性格啱嘅，你而家最终可能发现咗唔同啦，咁你唔话俾对方听，你又 feel OK， 大家感觉好，咪应该继续。 系咯，唔系嗰个混乱嘅程度，我谂系一个工学机动队嘅问题嚟嘅，即系你有冇睇工学机动队啊？即系工学机动队就系佢个皮囊会输入啲人格落去嘛？佢而家唔知自己中意个皮囊定系中意人哋嘅人格啊嘛？又或者佢都唔系好 sure 自己中意紧嗰个人格系边一个人嘅人格啊嘛？咁可能佢嗰下有啲混乱嘅。 我听过有一啲孖生嘅兄弟或者姊妹都好啦。佢哋會有陣時鍾意攞嚟做一個惡作劇嘅， 係 咁我聽過一個幾有趣嘅，我唔記得邊個同我講，總之佢哋係孖生姊妹啦，都係 係 咁佢哋兩個其實都有另一半嘅，咁然後就嚟屋企食飯，咁你當嗰個故事主人翁係喺家姐嘅男朋友嗰度，咁嗰日咁家姐男朋友嚟到啦，但係家姐同阿妹刻意調轉啊，即係家姐。就着阿妹嘅衫扮阿妹， 玩咁大 系啦。阿妹咧就扮家姐，咁然后嗰个家姐嘅男朋友嚟到，其实系阿妹去招呼佢， 出事嘅、 哦。但系成个外表各样嘢嘅状态， 系 啦，都系扮嘅家姐， 转咗嘅。OK， 然后就想睇下阿家姐男朋友会唔会发现到其实调转咗嘅咁样 咯。OK， 我觉得。好难搞嘅呢啲， 好恐怖啊！真系，所以咧，奉劝咁多位，即系如果第时咧要拍拖嘅对象系有个孖生嘅话咧，真系你真系要搞清楚边一个系大嘅，边个细，即系唔系净系姊妹嘛，有可能系你中意啲孖生兄弟噶嘛， 系啦，都系一样噶。 男仔啊，仲难分啦，你女仔都话哦，有时可能长头发、短头发，即系打扮上可以系唔同。男仔通常都系嚟嚟去去又系 T 恤、牛仔裤啊，立个头咁。男仔其实仲难分啊！ 男仔以前我喺社区中心嗰度由细玩到大，都有一对就系孖生兄弟嚟。 系 咁两个都喺我心目中觉得几靓仔嘅。 O K， 咁我成日每一次见到佢哋都分唔到佢哋边个系阿哥同埋细佬。 所以你嗰阵时就开即系发现咗自己嗰个取向系。 是咩？是咩？ 是喜欢去认人。 认人 对。 有铺咁嘅人。 是啦，有铺咁嘅人。 咁而最经典我记得佢哋系喺社区中心一起玩跳舞机。咁、 okay. 有跳舞尖嘅。 啊是 是。咁其实 player one 同 player two 系应该啲动作系一致咁你先至可以踩得中嗰啲箭嘴㗎嘛。 是 跳舞机。 冇错。 然后你幻想个画面就系一对孖生兄弟。 是。 着嘅衫差唔多㗎啦已经。 Okay. 然后玩住跳舞机。所有动作是同步紧嘅， 系咪真系好好一模一样？ 系啊，嗰、那个画面望住佢哋玩嘅时候，我就叹为观止，好似有块镜喺度咁样样咯。 系， 咁然后佢哋嘅发型都差唔多噶，咁所以其实系认唔到。去到后屘我就知道佢点样分嘢，就系佢哋嗰阵时兴分界，咁一个就向左， 哦、 一个向右。 哇！ 咁等你去分到边个系阿哥同细路啦。 咁呢啲死我又系，我分唔到左右，因为。 同埋个重点系，你首先要记得向左嗰个系阿哥定细路，即 系 佢提供一个线索俾你，但你都要记得咯。 系啦， 死啦！究竟向左嗰系阿哥定细路咧？我唔记得咗啦咁。咁我帮你唔到啦呢个。 真系似到咁样样，唉、啊，我又系即系搞，唉、哎，永远都搞唔掂。最好呢朋友咧，最好如果系孖生兄弟嘅话咧，我谂净系介绍其中一个俾我识好啦。我唔想识晒两个，每次去分人咧，我都系搞唔掂嘅。即系又翻去嗰个 social awkward 嘅问题啦。即系每次出到去食饭。你有冇试过咧？即系有啲朋友咧，又系有时会带个哥，或可能带个家姐出嚟， 系 结果你系认唔到你个 friend 我试过， 佢认唔到个 friend 我试过，我试过，因为我有个 friend 咧，男仔嚟嘅，真系男仔嚟嘅。小学已经识噶啦，咁咧，但系咧，好多年冇见啦。咁之前食饭就叫做。大家出嚟啊聚下啦，即系同学聚旧咁样啦，跟住然后咧两个坐低，跟住大家都喺度玩游戏，你认得边认唔认得边个啊？ 边个啦？ 我好自信，哎得啦，成日都同你 WhatsApp， 我点会唔知啫？即系我同个细佬熟噶，讲紧系，跟住然后 你一指嗰、那个 一指 阿哥嚟， 阿哥嚟， 但系佢已经唔系孖生了。 佢系孖生噶，佢系孖生噶，系、 哦、 啊，但系因为唔识佢阿哥噶，因为佢哋系好得意嘅，通常咧孖生都系读同一间学校啦，我唔知点解佢哋两个唔系读同一间学校，好、 哦、 有趣噶，咁啊， 所以咁多位孖生嘅朋友，如果你有一啲恶作剧嘅嘢，你哋就好好享受呢一个先天嘅优势啦。而如果你都有遇过呢啲咁样嘅经历，不妨喺我哋苏动音乐 IG、Facebook 同我哋分享一下。系啦，就系佢啦，佢系家姐支持张曼芝，有嘅新嘅派台作品《姿态》。 每日都有前途，虚假斗劲，斗快斗自信斗，可爱尊贵，并愿去满足理想的设定，这病太正常啊！我大概做戏未够精准到位，佩服你入戏太深。我有个姿态，要我把事态放大。我有好心态，笑看这荒谬世界。我有个姿态，要对得起自己。人间仿似置身游戏，我有个姿态，哪怕碰上生涯。我有好心态，笑看这荒谬世界。我有个姿态，我要欣赏自己。Let's enjoy the play. Let's enjoy the play. It's just a game. Let's enjoy the play. Let's enjoy the play. 我要脚踏实地，不要欺骗自己。有太多修饰，不暗于有魅力。一天一天先偏一粒，一杯一吸配等孤独。不要失去姿态，一切也是虚空无常。我有个姿态。

所以不断周围乱咁跑，令到身边朋友、屋企人有时想捉都捉唔住。 你的心中，我永远这样年幼，然而成长里，我太期盼自由，年年月月，各种哀乐渐上头，再回头一看，你眼里满担忧。Oh, I'm sorry， 犯着规则太多。当然担心我会摔倒，哭泣对吗？Oh, I'm sorry， 但是不敢更多。陷入泥泞的我，曾光魔创心指引我善良，何用怯懦？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为求原谅我，求一刻声音给听见到，仿佛你当初，请祝福这个我。再远路亦走过，循循引导，你叫我坚定强壮，缓缓成长里，每寸照顾你我，年年月月，看见希望。各有不安。Oh, I'm sorry， 但是真的做梦。假使知道妥协伤心，真的对吗？ Oh, I'm sorry， 为着以后进步，把手松开，扫去绝望。心指引我善良，何用怯懦？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为求原谅我，求一刻声音给听见到，仿佛你当初，请祝福这个我，再远。 今日新收到的派台作品，张美仪的《我们都没有错》。是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与错都很难界定，特别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背负住的担忧和伤感。 你想见他，想见他，没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何解记忆总是可怕，你拼命压住它，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的，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 着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欢笑激愤不必虚止了，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哀伤好过但那么算了。你想叹息，请叹息，难免的彷徨愤怒忐忑，不要压抑，至少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你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息，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但没将心里绕过，无是哭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激愤不必虚止了，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哀伤好过但那么算了，谁人被意外分开了，自美自扰，谁被挂念的心刺痛快受犯了，唯独为情崩溃只可跟你忘掉乱世纷扰，跟他再亲吻甜最实了， 这个 MV 昨晚推出了是一个很大的 impact 的故事，看看你是故事里面当中的哪一个人呢？卫兰的新派台作品 It's OK to be sad， 不开心甚至在软弱时分，逃避察觉到忧伤的气氛，甚至习惯每天发梦，寻觅这答案，应否要更充满？怎区分是爱慕，却有仇恨？无奈却爱到忧郁都抱紧，听笨笨，或要被。 听下呢一首嚟自一个原创歌曲比赛嘅一首冠军作品，佢嘅名字叫《金米》，自己包办曲词篇嘅歌，不开心症候群。 定原地，谁在意你有多孤心？见。 时分，逃避察觉到忧伤的气氛，怎开心？甚至习惯每天反问，寻觅这答案，应否要更充满？ 重新感觉好吗？求安抚痛的方法，记得点赞。大脑内化要崩塌，外表多好的他，揭开旧有疮疤，会否有点惊讶？内里密布满黑疤，每次争吵哭泣减去四分，装出开心请教两分，兜兜转转生怕像个罪人，谁愿哑忍？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开心的原因，而每人亦都有自己对付不开心的方法。听这首是本地乐队 Can Bang 的派台作品《表里谁可一致》。 燃点黑暗的火，晚安跑发光躯壳，解开束缚，重陷原有的知觉，抬起手臂触摸，那些美好的错，瞬间变得漂泊。再沉降到四个，为何天生基因得到八分，心中抑郁到求五分，得得失失都算尽我一生，如此低等，释然壮笑疯癫，再不想死守这亲善大事，表里谁可一致？不管要走哪一边，这空间都复制得极神似，扭曲的压迫别在意。为何天生基因只有几分，心中抑郁到求你分，得得失失都算尽我一生，如此低等。城市表里谁可一致？终点要走哪一边？这空间都复制得极神似，扭曲的压迫别再见。 八嘅最后一句 ，Every decision that you make has no right or wrong。系啊，决定系冇啱同错之分嘅。但我哋有时都会后悔自己做嘅决定，系因为冇经过周详嘅考虑。而点解会咁呢？就因为时间不断逼我哋，推我哋向前。 再加速，以三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 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留不低放慢的落下，没有空间资格去讲优雅。用半分钟走马看花，直到一天双眼老化。六倍速十倍速，未到出世已老化。回头想一秒的结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装逼。可否一按制别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暂空，声嘴也被迫将它消费。再一次感觉被作弊，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只双脚恐怕停不低。 一个吴浩康的十倍速， 药厂提供的数据给人非常低的信心，但在防范新冠病毒的效能方面，整体上令人有信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已经排到去屯门医院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比较多车一啲噶，而家香港仔隧道快线近住收费广场那里比较繁忙一些，

对出夜妈妈唔缘分，其实都系想放松下啫。香港人日头真系好忙噶嘛。 快乐嘅习惯就系去玩。 作曲有 Michael、Ashley、Jesse， 填词有陈少琪，编曲监制都系欧丁玉。 我好称赞起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 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郑中基玩咗先至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分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波成啊，听讲今日呢位嘉宾，你同佢系同月同日生嘅，咁你送句嘢俾佢啦。 好啊，呢一句我觉得好意头啊。 送旧迎新，青年理发厅。 你剪咗头发未啊？ 我哋嘉宾咧系有新青年理发厅嘅欧阳，你好啊 ！Hello， 好精彩，系咪？好精彩， 你揭声西啊，嗌到， 我哋系咪同年嘅都系？ 唔系，你大我一年嘅， 系咩？ 系啊，你三十，你八九年嘅， 系啊系啊，唔使唔使讲出嚟， 你都知噶啦，啲人都知我几岁。 你试下，如果你细佢一年，睇下佢讲唔讲啊？ 一样讲 咁嘅啫，咁衰啊！ 咁啊，除咗啱啱听到呢个声，但系咧就知道我哋用咗新青年理发厅，就创作咗嗰句就系松鸠迎新啦。咁我哋有个礼物， 耶、yeah! ， 送俾你嘅呢、這个卷轴。 哇！系 揭开俾阿欧阳睇， 哇！系好精彩啊！呢个应该就唔系你哋写嘅，呢个 你估啊！你估 啊！你估边个写？ 你估啊！你估？ 你估似你哋？ 即系如果从个样睇咧，净系斋望个样，你觉得出自边个手笔？ 你嗰次系阿斌写定系我写？ 我觉得啊， 系 咁啊，阿斌就似啲嘅，讲真， 似啲， 因为个文质彬彬啲嘅。 个名啫， 似啫， 公道公道，我觉得公道，我觉得今日我哋系要好啲咁样对阿欧阳嘅， 所以啊，我决定啊，我准备咗张纸， 系唔好搞呢啲嘢啦， 你试下啫，新青年理发厅几个字，我写出嚟， 吓波成写噶，唔系啊， 因为佢手字咧，我觉得系好有品味， 系 所以我觉得佢好值得写出嚟俾欧阳你望下，你就会知道， 我真系唔使写啦，得啦，得啦，我得啦，我睇我明啦。 你知唔知佢手照 收？得收翻埋先。 我净系写新青年，我都已经吃力啦。我觉得吓，唔系咁啊！再次多谢我哋嘅监制卡文。 监制卡文写嘅，因为佢练开书法咁样。 系啦， 咁啊，斌呢字系偏小学，小学啲嘅字。 工整工整吓，跟住嗰个正方格噶，我大佬。 系啊，呢一个送俾你，亦都系一个即系新开始啊，亦都系一个祝愿咁样样啦。 冇错， 多谢你哋啊。 系啦，咁啊，其实而家新青年理发厅而家嘅状态可唔可以都同即系可能听紧嘅我咪讲下，即系而家系点样样咧？咁样 而家新青年理发厅就系我一个人，得翻我一个人继续做啦。 系 系啊，所以大家听到之后唱歌都系得我一个噶咋。 系 系啦， 咁但系有冇嗰阵时有冇其实即系谂过或者自己少少挣扎过啊？咁成员得翻自己啦，咁咁我究竟应该用新青年去啊？点我用自己咁样？ 有挣扎咗好耐啦，谂咗好耐。 系。 谂咗好多问题问自己，但最后都系用翻新青年。 O、okay. K， 因为我觉得即系自己想，其实自己想继续将呢、這个，即系一开头开始嘅时候嗰种感觉继续带落去咯。 咁可能中间有冇即系问过啲，譬如朋友啊，各样嗰啲意见，可能都有俾过你，令到你系去做而家个决定咁样。 有嘅，有嘅，个个都唔同嘅。老实讲， okay. 个个都即系。 有啲人就叫我用自己個名啦，咁咪唔使咁大包袱啊嘛，咁重新嚟過啦。有啲人就同我講話繼續人生青年啦，因為啲歌都係咁寫啊嘛，照好似以前咁，冇改變過噶。咁咪人哋都係聽歌啫，咁啊所以。问人意见又有啲嘥气嘅，有时 因为各面即各个方面都有， 咁大家都有原因嘅，老实讲， 系 两个原因都啱嘅，咁最到头嚟都系睇你自己嘅感受啫。咁最后我就拣咗继续用新青年啦， 系 因为我觉得如果第时咁样睇翻新青年呢个名，系听翻里边啲歌，我觉得几有趣嘅，即中间都冇停过， 系 然后但系有咁大嘅转变，我自己觉得呢件事几有趣啊，所以我想继续 keep 啦。 是咁，所以而家大家听到即新青年理发厅继续营业嘅咁样， 冇错啦。 而家系 继续剪头发， 新青年理发厅啊！ 我以为你想讲啲人 comment 嘅新中年理发厅 都得噶，冇所谓噶。 你加入埋咪系咯？如果欧阳就唔系，我觉得佢好年轻嘅。但系波胜加入埋就中年啦， 系咪？佢啱啱先话细过我一年， 我哋三个最大你啊， 你 前辈。 你知道一样嘢，欧阳你个身形 fit 啊，你个身形系青年。年嘅身形，你睇下波城嗰个身形就系中年嘅 身形啊！ 算你兜到啦。 但系送旧迎新呢一样嘢，咁头先讲就系喺新青年嘅呢一个即系叫团体里边嘅一个迎接啦。咁，咁喺你自己平时身上面一啲，我当可能屋企生活上嘅嘢，一啲旧物嗰啲，其实你会唔会都系好中意留住啊？定系都会系嗰种，或者新一年嘅时候，大家新年好兴送旧迎新咯，一啲唔要嘅嘢咧，嗰啲就摆埋一边抌咗佢啦。断舍 离啊，而家好兴啊！ 是的，生活上的你在这个topic 又是怎样呢？ 我不抌东西的， 我吵的， 我很奇怪的。我举个例子给你听，譬如我因为我叫我家姐的， 是 的，我以前我家姐呢就会每新年过新年的时候就会执东西嘛，那就执很多他们不要的东西，那我就会走去执他们的东西，就会揀一些有用的东西，譬如一些宝啊，譬如一些相架啊。咁呢个系由细到大个习惯嚟，咁到咗而家大个咧，我仲有一个更加奇怪嘅习惯， 系 唔好笑意思，就系我每次经过啲垃圾房、垃圾站咧，我就会睇下啲咩垃圾执嘅，好奇怪， 好灵异喎，听 唔系因为我觉得好多垃圾都有用啊，咁我以前。即系之前自己住嘅时候，譬如我要执啲凳翻屋企咯，有时候有啲咁啲翻屋企梗系抹啦。咁、 哦、 以前我同我个女朋友一齐住啦，咁佢叫我你唔好再执垃圾， 我明啦， 你唔好再 执 垃圾。因为我觉得我有呢个习惯就系、是、我唔中意抌嘢，就系、是、因为我细细个老豆叫我唔好，即系好多嘢都可以循环再用嘅，唔好咁浪费。咁、 嗯、 所以就其实我都系几贪旧嘅人嚟嘅。 但系你执埋应该系好多，咁你屋企咪好多凳咯，好多唔同款嘅凳添。 佢又唔系净系执凳嘅， 唔系即系咁 样。你唔好咁极端， 打个譬如， 可以买凳啊， 又唔系嘅，又唔系嘅。咁我执到即系自己够用就 OK 啦。佢、 哦、 有时又执到啲篮咧，好开心噶。 嗯， 譬如有一次我经过垃圾站，跟住执到个藤篮啊。 OK，、 嗯、 执完之后咧，我未拎翻屋企。我跟住我咁啱我行去一间二手卖二手家私嘅铺头。入到去我拎住个藤篮啊，跟住老细见到我，哇个藤篮好靓，跟住佢话可唔可以我用张凳同你交换个藤篮？ 哦， 系啊， 咁你有冇真系同 我冇啊？我冇同佢交换啊，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啊嘛。 咁啊， 但系我有凳啊嘛，都 呢样嘢系好嘅。但系你执俾自己用嘅时候，系都会将嗰啲物件翻身定系点样嘅？ 抹一抹咯，我唔会翻身噶，唔、 哦、 翻身噶，就系、是、清彻底清洁佢咯。 嗯， 系啊，唔知道我中意，可能个人比较老土啲啊。即系中意啲旧嘅嘢多啲，我觉得旧嘅嘢咧，咪新嘅嘢都系好靓嘅，但系我纯粹觉得旧嘢个故事咧， 系 会多啲嘅。即系譬如我屋企嗰个柜，我系喺二手铺头卖嘅，系纸帽柜，而家冇噶啦，因为佢系一个纸帽柜镜柜嚟嘅，咁啊佢啲边咧佢唔系起角嘅，佢系磨到佢好系好滑嘅。 嗯， 咁但系咧我一翻到屋企嘅时候，我开个柜啦，跟住一打开见到个月历，系1989年嘅月历。 你 系啊系就系、是、 你出世嗰年， 系啊，就我出世嗰年啦。 林某睇啊， 咁呢个柜咧，个主人其实过身嘅咧，咁老细同我讲嘅，个主人过身嘅，咁个主人就捐出嚟，咁啊睇下卖咗嘅话咧，啲钱就攞去做善事咁样啦。咁、 哦、 我打开哇，同咁大个柜，我觉得好正啦，跟住觉得佢好似知道好多故事咁样咯， 同埋 connect 咗好似好有缘分 ，exactly 就系自己出世嗰一年咁样样。 系啊，系啊。 O K， 几正啊！ 系咯，即系 唔系，但系又唔系个个都中意咁噶嘛，即系觉得可能觉得佢污糟啊，好多人用过。 啱啱讲就系可能揾一啲旧物翻嚟用啦咁。 咁你一路储喺屋企，咁有冇一啲 moment 系你都觉得哦，我有啲嘢真系可能要掉啦，或者即系搬屋又好，唔够位又好，你都会掉嘢噶？ 通常都系真系嗱，我一嚟我好少买新嘢嘅， 嗯， 除非嗰样嘢系真系坏到佢用唔到啦。譬如我电话我都用咗几年， 系爆晒 mon 啦，见到 就算爆晒 mon 我都系换个 mon 啦， 系 即系我觉得我用得到就继续用落去啦，唔好浪费啦。所以你我可以掉嘅嘢系好少，因为本身自己拥有嘅嘢唔多嘛。因为我少买嘢嘛，咁，你话你成日买嘢，屋企有好多嘢，咁你先会去挑选有啲咩抌。咁所以我好少，真系好少去抌嘢喎又。 但系头先讲到咧，你屋企人执屋嘅时候，即系有时可能佢哋都会有啲嘢觉得要掉，你会特登又走去留翻嚟贴翻。有冇屋企有啲乜嘢嘅物件对你嚟讲系特别有一个情意结，系一路都唔舍得抌，一路都觉得呢样嘢系好值得一路保留落去嘅咁样。 嗱，如果你话关于回忆嘅嘢咧，有好多 系。 譬如細個啲相啊，嗰啲即係比較係遠你關於記憶嘅嘢，譬如啲以前細個小學嗰啲情書啊，嗰啲我完全冇掉過 keep 曬 嗰啲，我係 keep 曬嘅，因為我比較懷舊嘅人，譬如我寫日記啊，我自己啲日記又喺曬度啊，以前嗰啲紀念冊啊，所有嘢我 keep 住嘅，嗰啲我就完全唔捨得掉啊。至於你話其他家私啊嗰啲，其實我就冇乜所謂嘅，如果你真係要去到掉一下。 我早排咧掉咗，佢啱啱讲起，我早排掉咗一箱情书。 你梗系要，你梗系要啦。你 个重点系咩？佢话有一箱啊， 唔系，即系一箱系一个即系概念嚟嘅，即系 一箱一即系两方。 系啦，两 你嗰啲咪一箱情愿咯，你嗰啲 系啦，即系 系咪掉咗？佢都话掉咗啦，而家系咪 好 细个 箱嗰啲？ 安全起见啊嘛，个人要 你完全唔会唔舍得噶嘛？ 梗唔即系。我觉得一早应该要掉啦呢啲嘢， 摆废纸回收箱添啊，应该系嘛？ 系啦，即系啲过去嘅嘢就要摆低我噶啦吓，我哋送旧迎新啊嘛。 咁点解去执屋依下先掉嘅？ 有时人系会有啲惰性喺度。 唔系你我一路都唔记得咗，原来有收过呢啲嘢。 系啦，都唔知喎，都唔知边度抄翻出嚟，我以为唔见咗噶啦咁样咯。 但系老实讲，就系真系冇唔舍得，或者系啊会唔会好似？都是一种记忆来的。 咁老实讲，我就咪后同你讲啦，咁样。咁啊。 如果呢个情况勾在你身上呢，你的另一半如果同你讲，话你呢一个以前嘅一啲情信，呢啲爱情嘅记忆，唔好啦，你而家有我得㗎啦，咁你估你 O 唔 OK 啦？我有冇曾经真有女朋友试过咁样讲呢？ 冇嘅，有。收得好埋嘅。 但系你而家讲咗出嚟，你而家讲咗出嚟， 我而家冇女朋友啊嘛， 系咪？咁但系如果第时有 啊， 会问你。 咁我老实讲，首先会同佢讲解释点解我要 keep 住啦。我 keep 住唔系因为我 仲中意佢， 系啦，只不过系自己记性差，我想记翻以前啲嘢啫嘛。咁佢解释咯。咁就算佢同我，佢又系同我一样会 keep 以前啲，我都觉得冇问题啊。你唔需要洗走啲记忆噶。即系唔需要刻意咁啊，咁我抌算抌完咁啊点啫？唔通代表我爱你多啲咩？唔关事噶嘛，系咪？如果你话我抌完嗰啲嘢，我系爱你多啲啊，咁我抌我我尝试解释俾你听啦。但系如果到最后都唔得嘅话，咁你都要抌嘅。 佢呢个好狠。 我好中意欧阳嗰种理直气壮啊！我就系缺乏咗呢一个勇气同埋呢份理直气壮啊！你明唔明啊？ 你俾我多一步，你睇啦。因为你太爱，所以你已经唔需要讲呢啲嘢， 直接喺心入边啊， 抌直接抌，乜嘢，冇所谓， 好狠啊！嗰句，我抌完，如果爱你多啲，我抌， 系啊，呢句好， 呢句好 劲啊！ 因为我本身仲想咧饰演一个即系嗰啲好认真嘅女朋友角色，就话你想留翻啲回忆啊嘛，咁嗰啲过咗去嘅嘢寄嚟做咩啫？你有我咪得咯咁样。咁但系你啱啱嗰句已经赢咗， 系啊，嗰句屈嘅。 但系你知有时候唔系你讲完之后啲理性说话又有用噶嘛？ 系你有排 神过女人就 可能仲烦噶。 如果你系爱我嘅话，你而家就抌咗佢啊！ 系啊， 系嘛？你证明俾我睇你系爱我啊！ 我唔使你爱我多啲，我就证你要你证明爱我啫。 系啦系啦，咁样样，咁点算好咧？ 咁抌咯，可以点啫？咁要咁夜埋咁咪抌咯。一系你抌咗信，一系抌咗女朋友嘅啫。你拣边样？系咪先？你咁抌，梗系啲信啦。 每次我都想八点起身，但我多时一擘大眼就十二点。 有时候仲会瞓到三点。 你系好少我出街，

乜嘢事啊，林慧？ 你做咩咁紧张啊？ 我戥 DSE 啲考生紧张啊！ 轻松啲啦。 点解你咁冷静嘅？ 紧张唔会令你考得好啲噶嘛？ 又系、啊，紧张要考，冷静都要考，梗系冷静啲去考啦。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听晨光第一线， 令你保持轻松心情。 他是我们学界总动员创造天团成员之一龚家豪。 我好记得我以前老师跟我讲过，就算你望住一条河，你望住那些水呢怎样浴泛起一些涟漪，你都会可以将它呢去联想到在你的音乐，去令到人呢这个心是有被人connect 到。 你都想同一啲热爱音乐嘅朋友 connect 一下，记得留意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郑则仕喺最新嘅电影再次饰演猪油仔，对手变成吴镇宇同梁家辉，感觉系。 撞鎮宇啊，家輝哥是很多戲，我由跛豪發掘我，然後介紹了我跟雷諾。當 ICC 出來之後呢，他兩個人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那我站在中間很難去抉擇了你去跟一邊一邊，以前比較單向的嘛，現在比較複雜。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點到十二點，阿哲迪斯二台院線。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暂时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我哋收到一位嘉宾咧，系有新青年理发厅嘅欧阳啦。咁、 嗯、 有你嘅派台歌啦，三十二过。咁啊喺你正式介绍之前咧，我同阿斌咧都会预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嘅感觉。 我估先， 系啦，跟住交俾你揭晓，再咁样，我哋再倾呢首歌嘅。 我估先，因为我惊我会撞嘅， 即刻冲出嚟先去。 我觉得咧，今次三十二过咧，其实系同一首新青年理发厅过去嘅一首作品系一个呼应嘅，因为以前有一首叫做《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嘛，咁跟住而家又啱啱踏入咗呢个年纪之后，就出一首《三十二歌》，我觉得呢两只歌系有个呼应嘅作用喺入边嘅，咁样。 我想估嘅系咧，系一个好感觉上嘅嘢嚟嘅。我想估嘅系欧阳喺创作呢首歌创作完之后啦，曾经系有谂过，不如唔好攞出嚟，即系唔系就系派台咁简单，直情系唔 publish 啊，即系有嗰种挣扎出现过，系啦。个原因就系好似。即有时情感嘅嘢系，譬如你出个 post 好可能系有好感触咁，你打完或者谂完，啊算啦，都系唔好攞出嚟，因为嗰个系好一刻嘅感觉咁样样。咁所以我觉得呢只歌可能系曾经有出现过呢一个嘅 process 嘅，唔攞出嚟啦，唉、哎、算啦，我都系代翻住啦咁样样。 嗯， 系啦，咁啊，你可以逐个揭晓啦。 阿斌先啦，咁样讲。 嗯， 系。 其实我写嗰阵时咧就。冇諗以前嗰首歌如果一生只有三十歲呢首歌，冇呢個感覺話啊，要寫一首歌前後呼應， 嗯， 完全冇嘅， 嗯， 咁只不過寫完出嚟，再睇翻啊，之前寫嗰首歌好似真係同而家再三十歲嘅時候再寫咧，個感受又真係好唔同嘅喎， 嗯， 因為以前寫如果一生只有三十歲嘅時候咧，係讀緊 U 嘅時候啊嘛， 係係 係，咁你知讀 U 好開心噶嘛， 係 係，咁你嗰陣寫。假如如果一生人只有三十岁，你会做好多癫嘅嘢啊嘛！我话知你点话我啫， 系 我做我自己啫，我又唔会咁多，我唔会计划咁多嘅，开心咗就算噶啦。嗰阵时系咁嘅心态啊嘛， 系 咁去到而家三十岁，你好真诚，你好真诚听紧我讲嘢，好正， 好认真啊！唔系因为我觉得佢真系讲紧一啲好认真嘅嘢， 好正啊嘛。咁即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嘅时候，应该系廿二岁到， 嗯嗯嗯， 嗰阵时候幻想三十岁嘅时候。 個感受，原來同真係30歲嘅時候係有 好唔同， 好唔同嘅喎。 嗰時覺得仲有好多時間啊嘛，譬如你22歲，即係我仲有8年喎，8年係好長嘅一個階段嚟。咁啊，細個會覺得好多時間，中意做咩都得咁樣。 覺得正咯，覺得正咯，覺得成長好正咯，好開心啊！你可以去用任何嘅方法去完成、去實現你自己嘅夢想。所以寫嗰首歌寫完之後，上網有人話有留言咧。哇！我哋少年不识愁滋味啊嘛，嗰阵时我睇我都唔明佢讲嘅，因为你真系我的而且确不识愁滋味。 系啊，咁佢扮啊嘛嗰阵时。 系啊系啊，咁、你去到而家呢一刻再睇翻个留言，就会我又啊又几真几得意嘅。嗰阵时候其实写如果身只有30岁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唔太知愁滋味，但系我偏偏系写咗嗰首歌。咁而家就真系终于知道30岁系会面对啲咩烦恼。 其实临近30岁所谓转字头的时候，你有没有出现那种有人称为危机啦，或者有一些开始多一些想法或者成熟一些了，觉得哦是我都三字了，究竟我的人生去到这一刻我有些什么 achievement 啊，或者这样你那时候有没有出现的？ 我觉得呢其实不是完全因为三字头，即是不是因为个岁数问题、是这么啱这一两年自己工作上面的转变和社会的环境的转变咁啱搭住咗30岁，可能我有啲人三十到五嘅都会同我而家嘅状况一样，有啲人可能20几岁已经系添。 但会唔会即系觉得以前去写歌系一件好纯粹、好开心、好简单嘅事情，但系到而家、即系今次32过，其实都有一啲 message 想表达，会唔会而家变咗写歌好似嗰个唏嘘嘅感觉会大咗咧？ 我觉得。是咁，你大个咗就系会谂多咗嘢噶啦，又唔需要，我又唔系刻意去营造，即系纯粹系自己当下个心情系点样。如果我之后可能有啲情况系觉得哇好正，好开心嘅，可能好写翻以前啲歌又唔出奇嘅，会系咁啦。即系我比较写歌系随意啲咯。其实我连谂我今次写歌要带到啲咩 message 出嚟，连依样我都冇谂噶， okay. 我几不负责任噶，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不想给太多这些包袱给自己。波成你刚刚说我死的时候 是不是有想过，你觉得我是会想过啊不出。 不出的。 我又没有的。 Okay. 但是我死的时候就没有想太多 我要出这首歌。但我没有想过不出。 Okay. 但也没有特别想过出一定要出的。 是啊是啊。 摆了它在这里。 没错。所以你看到我那时候首歌出我自己平台我是11月出上年11月出了。 是啊。 但是太台现在先排。就是没什么计划。那我觉得 OK 啊，没计划没计划咯。 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出了欧阳出了这一首30月和11月的时候。那时候我很记得是上年12月我自己生日正日那天呢。嗰陣時我就即係揾你哋想攞呢首歌播，嗰陣時又冇派台啊嘛，咁我覺得即係30歲正一嗰日個 music show 好啱數啦，咁，咁然後嗰日仲要就係同即係歐陽傾咗少少偈，就發現我哋係同一日生日嘅，我就覺得哦好似真係好有 緣分 咁樣，即係如果我唔係諗起想播呢一隻歌去傾呢一個偈，咁其實唔會知道呢一啲咁樣嘅嘢咯。 我好似我嗰日仲問你點慶祝啊？ 哦係， 仲係喺屋企，你仲做節目？你話做節目啊？ 係啊，喺公司仲整緊嘢咁樣啊，跟住 我都冇慶祝啊。 係啊，我哋。大家都冇特 別。我喺度谂紧，我30岁嗰日点过，我都真系唔记得咗。 其实可能去到嗰一日，你系觉得好平淡咁。 好平淡啊！我而家只不过系我通常每年生日咧，去到而家呢个年龄系，基本上你俾我嗰日简简单单食一餐好嘅安乐茶饭，我就够咯。即系冇，即系你以前可能20几岁嘅时候，哇又要搞 party， 又要约个 friend 去边度饮嘢，跟住又要睇。 不醉无归咁样嗰啲噶嘛， 唔好搞啦而家。 咁但嗰時，譬如11月、12月嗰段時間出咗呢一首歌，可能網上面有人聽到啦。咁去到而家決定派台，係中間有冇一啲嘅嘢令到你覺得哦好啦，咁我決定去做呢件事啦，咁樣咧？ 其實我11月出嘅時候都係都有人幫我手諗住派台嘅，但係因為中間有好多過渡嘅，因為有好多轉變啊嘛，所以就拖咗好耐咯。 係， 咁我又冇刻意去追話要快啲。咁啊，順其自然就順到而家咯。 哦 ，OK。 所以之後，我出歌我都會好似而家咁，可能就會快啲。成日都有人叫我勤力啲啊， 係咯， 主動啲啊， 係。 咁啊，呢個亦都係我呢首歌表達嘅意思。咁有好多人都會同你講啊，你可以點樣？你可以點樣？你應該點樣？佢哋講嘅嘢可能冇錯，即係你可以積極啲過你人生啊，你可以抱多啲頭啊，俾多啲人睇到啊。但係你再去消化嘅時候， 你係咪自己係咪真係想咁樣呢？定還是你只係想好輕鬆地過呢？咁呢個只有你自己揾到答案咯，冇人可以話到俾你聽咯。佢哋講嘅嘢就算係啱，即係身邊嘅朋友，因為佢都有想你好噶嘛，覺得你 deserve more 咁。咁就算佢講嘅嘢啱，但係係咪適合你，又另一回事啊。 嗯，你有冇发现自己其实都即系性格上面咧，系一个随遇而安同埋唔系好 aggressive 嘅人咧？因为以用翻叫做同月同日生，我对自己嘅理解，成日做即系电台做咗几年，都有啲前辈朋友都话：哦，你可以进取啲啦，你做多一步定咩嗰啲咁。咁啊，我自己就系嗰种啱啱嗰两个形容词啊，随遇而安同埋唔算好积极进取啦。咁喺你身上，你有冇发现自己？哪怕近年音樂又好或者點，就係呢一種。 絕對係呢種啦、啊。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唔係話問題嘅。我諗每個人都會嘅。你係咪真係可以咁？你個睇法可以咁強，強到每一日都係覺得自己冇問題，都係覺得自己唔需要改變。 嗯。 如果你係咁啊，其實好快樂嘅可以。但係未必係啊嘛，因為你我哋生活，我哋就會有好多睇，每日起身就會睇到身邊嘅人發生嘅事噶嘛。咁所以我哋就會諗啊。系，其实系咪我自己真系可以做多啲咧？系咪我真系要改变一下咧？我自己会咁谂啦。虽然唔系占好多时间，但系偶尔会咁样谂咯。所以咪会觉得都几矛盾喎、 嗯。 自己明明唔系嗰种人噶嘛，又好似你咁啊，我系噶，随遇而安啲噶，诶、欸、冇所谓啦。 系啊， 你嚟到咁咪食咯，咪 放到一日就一日。 系咯系咯，但系你一去到某啲位，你都会 question 下自己，系咪我真系有问题咧？系咪？你会唔会啊？ 我会噶，系啦，系啊，但系最终可能瞓醒觉，第二日就继续咯。即系个问题浮现咗，其实冇乜谂住解决嘅。所以你有问就系呢一首歌，即系我听完有冇一个感觉或者好感动？我话有嗰、那个，因为其中两句歌词系有啲似啱啱讲紧嘅嗰种谂好多问题之后瞓醒觉就冇事，就系、是、我好中意你谂好多事情，但我又唔会失眠。即系呢两句，我觉得好似个人好舒服咁样，好似好正面啦。但其实里边有少少，有少少。是不是叫 set 呢定点？我觉得呢两句是呢首歌其中最 click 到我的歌词咯，就是。 我又反而想问一下欧阳，因为有两句歌词我觉得好得意嘅。其中一句呢就是话佢諗过走去耕田。因为呢个画面摆喺我心目中嘅欧阳呢好啱数。 上山啦、 啊。真係似会去耕田 嘅。吓借住 嘅。但係问题就係、是、你係真係有呢个諗法嘅。曾经有諗过去走去即係 务农啦。 係啦。即係唔一定係一个你嘅 职业 嚟嘅。可能係你嘅兴趣或者可能係一个即係过生活嘅方式咁样。有冇真係咁样嘅幻想 喎？有幻想嘅、嗯。但係呢句歌词主要表达唔係真係想讲我真係去耕田、 嗯。 而係一种心态就係、是。是想退，即系收埋自己多啲。 哦， 你谂起耕田，你就会觉得，唉，我同个城市 脱离咗啦。 系啦，我唔想再同个城市嗰个速度一样啦、 嗯， 我就褪后啦。 嗯， 跟住第二句我就话，但系我又好中意喺个城市里边搭电车穿梭，我又好中意睇呢个城市望多嗰一面。 嗯， 两边我都会有嘅谂咯。即系矛盾个位置就系咁咯。 有冇话 prefer 幻想第时将来可能一个年纪嘅时候，你会系过边种生活？ 我自己都好得意嘅，我系中意喺一个忙碌嘅地方里边安慢咯， 而系一个慢嘅地方好忙碌。 唔怪你话矛盾， 佢咪前度起楼啊？到时 唔系因为点解咧？点解？因为我有朋友去咗平洲住，平洲咁 啊 好舒服啊，好节奏好慢 啊。你问我想唔想去？我星期六日去 OK 咯、 嗯， 你要我一至日都喺嗰度，我就唔得咯。咁、 哦 嗯、我覺得我有得選擇，即系我隨時有得選擇，我忙碌我又得，我自己夜晚翻屋企自己病埋又得，咁我覺得會舒服啲咯、 嗯。 如果我淨係真係歸隱田園嘅話，我怕悶噶。 OK， 係 啊。 咁一係咁咯，住喺城市，但係即係喺屋企可能種下盆栽啊，養下雀啊咁樣咯。即 係 又會唔會好似有種平淡？ 得你有錢咪得咯。 係啊， 你種盆栽，你屋企有冇 錢有天台 種盆栽啫嘛，要好貴嘅咩？ 唔係你要屋企有夠地方先得㗎。 咁啊係。 咁啊呢一首歌頭先講到即係歌詞上面嗰個心境㗎啦。咁喺嗰個編排上面，因為亦都會有即係新青年好聲力強嘅有唱，同埋有一啲獨白嘅部分啦。今次呢首歌都有呢個安排。咁但係其實嗰個安排上面，特別可能獨白嗰部分，我聽到都落咗一啲 effect 等等。其實嗰個係咪都可能係代表緊歐陽你一啲另一個角色或者另一個角度去講緊呢個 topic 啊？ 你都講得啱㗎。一開頭嘅時候，我有諗過啊，獨白嗰部分咧會唔會揾其他人 讀會好啲咧，因為好沉氣啊嘛，係咁講嘢。我成日都驚自己好沉氣啊，因為成日自己好似講好多道理咁樣咧，好煩噶。咁我驚啦。 誒，咁直哥你噶嘛？ 係咯，直哥我中意點就點啊。 係咯，你噶嘛，直哥。 咁啊，一開頭係諗住揾人幫我講嘅。 嗯。 即係心裏邊都有啲適合嘅人選，但係好難揾。咁所以最尾，唉，唔好煩啦，自己讀啦。 嗯。 咁我自己讀，其實我嗰個狀態就係同自己內心嗰個聲音去傾偈咯。即系独白就系我内心最内在嘅深处嗰把声音， 嗯、 但系我唱咧又会同翻佢讲嘢，即系又会鼓励翻佢咁样嘅状态去演绎呢首歌咯。 咁、但系咁嗰时录音嘅时候，咁会唔会要好似分开两个角色咁样去录？ 要，我唱嗰 part 我就冇乜太多心机嘅，因为唱极都系咁上下嘅就。即系唔会话好，唔会话好犀利咁样。但系讲咧嗰 part 我就落咗心机，即系我会真系去。咁我自己都系帮翻自己监啊嘛。咁我听讲完之后，我听翻，不断去听，系咪呢个状态咧？即系你其实我好简单嘅。譬如我听一首歌，点为之好就系似唔似真系一个真实嘅人去讲紧呢段说话。譬如话我会我有好多嘢谂嘅，但系我又唔会失眠。 嗯， 咁呢个态度系应该系好亢奋去讲啊，自己觉得好得戚啊，点还是点样咧？咁我咪会揾一啲最好嗰个 take 出嚟咯。 有冇印象边一段可能你自己觉得都几难拿捏啦？叫做 有噶，最尾嗰段咯，即系我觉得做得最蠢嘅事系关于你嘅未来。 嗯， 嗰个位咧，我又唔想太悔 啊， 即系关于一啲你自己嘅小遗憾，你觉得可能伤害过某一啲人，你曾经离开佢。你冇同佢行到最后，咁我又唔想太灰，因为我自己心情唔系真系咁灰，我唔系继续沉溺喺个情绪，唉，我伤害咗佢唔好，而系你得咗嗰个经历之后，你会继续去行你自己之后嘅路，你更加识得系爱人，应该系呢个态度去演绎嗰句，所以就好难咯，就唔系就咁灰就可以咯。 嗯，同埋我觉得系因为今次呢一首歌都系一啲好嗰个音乐上面好 clean 啊，即系前面大部分都系钢琴，后面可能去到中间 music break 先开始有少少吉他落去啦咁。 一开头写咧系吉他嘅，咁吉他扫跟住喺 up。自己喺个凌晨嘅时候喺 up 即系即刻写低，一晚就写完啦。跟住然后，但系就花咗好多时间谂啊。如果就咁斋吉他嘅话，个情绪又未到嗰个位，咁所以就谂啊，不如用琴啦，用简单编个简单嘅琴做个伴奏。前段又比较安静啲啦，即系去到中段嘅时候，我又想少少有啲起伏， 系 即系你中间段你都听到有啲间奏。咁好似内心有少少波动咁嘅感觉。 嗯， 会唔会往后嘅一啲创作，关于新青年嘅创作，都系会沿用翻呢一种方式，就系简单、舒舒服服，即系可能即系最紧要系可能用一啲独白也好，歌词又可以表达咗自己嘅心声之外，那个底都会系沿用最简单嘅 acoustic 嘅方式去吉他琴咁样去搞掂佢咧。 唔会啊，唔会噶。 嗯， 唔会噶。之后我谂住转变， 讲真 ，rock 起身嚟啊！佢人， 我讲真噶，讲真啊，因为我写咧就系用 acoustic 写嘅，用吉他去写嘅，但我想多啲尝试下，点样可以将一个 acoustic 嘅感觉，但系用加好多唔同嘅元素落去，有多啲嘅变化。因为我自己去谂，我当我写嘅歌系一本书嘅话，我觉得我惊有啲闷啊，即系我想有啲高低起伏，所以我会尝试下唔同嘅嘢咯，即系会尝试下加啲电子嘅声入去啊，俾自己多啲唔同嘅改变咯。试嘅嘢都系， 有冇已经实验紧？ 有嘅。佢同埋我唔系净系写一啲有歌词嘅歌，我自己会写啲纯音乐嘅嘢，但系我又冇出，好少出街嘅。 点解唔考虑将一啲纯音乐嘅嘢都？俾大家嘗試去感受一下咁樣咧， 遲啲咧， 會 嘅，我都會嘅，但係因為自己呢個性格嘅問題咧，就係自己做完之後好懶啊， 隨遇而安，係 咯， 係啊，完成一部分擺喺度唞下先啦， 係啦， 諗下點樣擺出去先， 係啊，但遲啲會嘅，我都想嘅 ，OK， 因為咧我。拍完呢首歌啦，之后我就想拍另一首歌。咁呢只歌但系又系之前写落嘅，因为其实我哋之前新青年我哋三个人嘅时候，我哋出咗只碟，咁但系我哋冇宣传过，因为各种 原因 啦，系啦。咁我想攞翻嗰只主题曲去 攞翻出嚟俾大家，即系同大家分享。 嗯， 因为我觉得嗰只歌值得去分享多啲。嗰只歌叫晚安晚安。 咁有冇话会嗰个版本系以前个版本咧，定系会重新录一个而家新嘅版本咧？谂住 我唔会录噶啦。 吓， 有翻以前嗰个版本咯。 攰系嘛？呢几年都攰啦。 我觉得录咗冇所谓啦，录咗就照出翻个版本啦。 系 系啊。 咁我见你今日都拎个吉他上嚟啦，我一路都谂紧点样善用嗰个吉他，咁冇理由嘥咗。咁不如就等我哋骚动音乐嘅听众可以听到一个，即系今日你 live 嘅一个自弹自唱嘅2021年新青年理发厅嘅晚安晚安嘅版本俾我哋啊。 好啊。 这样，宁愿闭上眼，静静的观赏。宁愿这样，宁愿我失重，慢慢跌下来。也许遥远的晚空会知道。宁愿这样。真似孩子找方向，宁愿这样，宁愿将苦恼配上了翅膀，远飞去，远飞去吧。这可以，这可以吗？不再遇上，说一句吗？双眼睡去，我知道你会，你会，你会，你会独自地流泪。有一片晚空，晚空，晚空，晚空会安抚孤单忧虑。明日你或会发现，这一切不再需要预算。 闭上眼，静静的观赏。